去，月光在墙上和你玩游戏。找星星，你的梦幻冒险，我陪你去。别再哭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。紧紧握着你的小手，陪你远离这个做什么我都情愿。

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爱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。 难过，没有地方说，在等你。 开始也没有结局，我的思想在空中停止，等着你控制我的情绪，戴着一个面具该如何继续，你的光彩却无法抗拒，我的眼睛将你包围，脸上却没有半点思绪，贴近你的心这是天的决定，我像是爱的问题，你看得清听得清 Oh baby， 一切遵守你安排的秩序，贴近你的心心情好得可以，再差的天气也没有关系，你看得清听得清 Oh baby，就这样温暖你的心绪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 什么能让我们没命的

把自己交给你，沸腾的心，沸腾的感觉，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，被宠的心，全意想着你，是生是世留给你，也愿意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《我的快乐》，许绍洋带出的《爱情倒退》，杨坤演唱的《慢慢走吧》。 白天

脚步，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。我心归处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梦里清清楚楚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《伤感情》，怡人制造带出的《爸爸》，蔡依林演唱的《猜想》。 我也知道，知道你不会放弃。哈哈，辛苦了，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拥抱你，爸爸，我的爸爸，因为有你，我不再怕了，因为有。我长大了，哦，我的爸爸，哦，我的爸爸，哦，我的爸爸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跳跳舞，逛逛街，听音乐，早就是我生活的标签。你爱电脑，游泳，爬山，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。一六三很幽默，安全感，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。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，我们天生一对红。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，让你介绍问我不会太累。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，我希望我多想你一些。就是我生活的标签，你爱电脑，游泳，爬山，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。一六三很幽默，安全感，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。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，我们天生一对红。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，让你介绍问我不会太累。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，希望我多想你一些。他爱你我不穿高跟鞋，踮起脚尖其实我也很累。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，你走错时会让我掉。其实我也很累，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，你做错事会让我掉泪。 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你一浓 手泪一干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《不期而遇》，柯以柔演唱的《好几遍》，陈洁仪演唱的《一个人的圆舞曲》。 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假无期。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，身边已有了爱的伴侣，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方道别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你就算不期而遇。失去你，你也许忘记